情，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 这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填词者竟然是善于写民歌小调的庄奴先生。他的原唱是台湾的一位著名的摇滚歌手，外号青蛙王子的高凌风。可是我们记住这首歌还是因为费翔。1987年的央视春晚，费翔以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歌手的身份演唱了这首歌。那天晚上，所有的中国人都记住了费翔和冬天里的这把火。高大英俊蓝眼睛的费翔成为那个时代少女的梦中情人。费翔在春晚之后也趁热打铁推出了一盒包含了冬天里的一把火在内的盒带，叫做跨越四海的歌，结果是狂卖了200万盒。而后来这首歌也被有着翻唱专业户的张强重新拿来演绎，爆炸头、荧光色，还有 disco， 抱着录音机到处的游走，还有他唱什么都像是电音的奇特的嗓音。张强的嗓子和时代是长在一起的，在那个男的唱刘文正、女的学邓丽君的年代，他完全不去模仿，他唱歌非常有自己的味道。这是来自于张强属于80年代的回忆，我的80年代。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有一首诗，一首朦胧的诗，还有一首歌，一首第四歌。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复古轻节奏。接下来的这首歌，它的原唱呢是70年代台湾的音乐教父级的人物陈彼得。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听到他的这首代表作却是10年之后的事情，那是内地歌手张行的翻唱。1984年的这张老专辑两个月竟然卖掉了350万盒，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当中个人专辑发行量突破百万大关的第一个人。这首主打歌叫做《迟到》，听歌词的第一句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它竟然是这首歌。 张行弹的一手好吉他，这种舞台上的形象有点类似于台湾民谣时期的音乐人。七十年代的音乐人，他们用一种酸甜可爱的口吻说出了爱和被爱的那种烦恼。而说到台湾的流行音乐，有一个人是你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那就是刘家昌。他可以说是一代宗师，也创造了很多现象级的歌手。当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谁是你觉得最棒的学生？很多人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邓丽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刘家昌他给出的答案却是凤飞飞。有人说凤飞其实在台湾本土的影响力比邓丽君甚至还要大。凤飞飞出生在台湾的南部，所以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语言背景，他在最开始录制歌曲的时候咬字吐音上有明显的缺陷。但是他非常的勤奋，所以他专门拜师在刘家昌门下学习唱歌的技巧，也向那个时候的左宏元还有庄奴这些优秀的词曲人去学习语言。他的态度非常的认真而又诚恳，好学的学生总是能够博得导师的喜爱，所以在那时候他也获得到了非常多优秀歌曲的原唱的权利，这首歌便是其中之一，《爱你在心口难开》。

那是因为那是香港乐坛最繁华的时期，两个绝无仅有的歌手他们的一段往事。但是实际上多年之后，连谭咏麟自己也说，他的太太、他的儿子都曾经是张国荣的粉丝，而他也因为被外界强化的被敌对的形象，觉得跟张国荣见面的时候有一些尴尬。但是谭咏麟也曾经很多次的把张国荣邀请到自己的家中，也曾经主动的提出合唱来证明彼此的老友关系。很多人认识张国荣应该是从90年代的那部电影《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开始。从那之后呢，人们开始流行一个叫做张国荣的香港演员，开始找他的电影，发现他竟然也是一位歌手，然后开始去听他那些复古的音乐。当然我了解张国荣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在唱这首歌之前，他还不是巨星，他只是一位默默向上游的艺人。写这首歌的艺人那个时候刚好失恋，于是他用最热烈的情绪写出了男人失恋之后的呐喊。这首歌打破了香港乐坛以往的抒情风格，可以说是粤语歌劲歌的鼻祖。 Monica， 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这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教我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太智慧，将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这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教我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将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像张国荣和谭咏麟这样能够把快歌和慢歌都控制自如，并且形成自己风格的歌手，的确是不可多得的。谭咏麟作为一个年仅六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几乎见证了香港粤语流行乐的兴衰。当粤语歌因为许冠杰的推广出现的时候，谭咏麟就是温拿的一员，就已经在香港乐坛非常的活跃。谭正争霸，这是香港音乐的第一个偶像风潮的时候，他又是其中的主角。四大天王的时代，谭咏麟依旧是除了四大天王之外，唱片卖得最好，演唱会门票卖得最好的艺人之一。所以谭校长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歌手想要不被忘记，想要拥有被怀旧的资本，同样是要唱出来的。就像这首歌《卡拉永远 OK》。 永远 OK， 永远。

那片那片白桦林里，你的温柔曾贴近我的胸膛，你的笑容曾鼓起我生存的勇气。就在那个时候，我默默地告诉自己，拉着拉着你的手，才能够走出冬季。千头万绪的往事，从那讲起，雪花飘飞的村庄模糊又清晰，浪迹天涯海角，不忘的只有你。记得那片白桦林，永远永远抹不去。旧的落叶飘落的虽然沉重，岁月轮回我再一次忘情去寻觅。因为很久以后，我还在感受着自己，放开放开你的手，才发现孤独难离。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说到八九十年代的节奏快歌，你首先会想到的是哪一些歌者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小虎队。在小虎队的海报占据我们的床头墙壁的日子里，还有一个组合，他们是以跳舞著称。他们叫草蜢，曾经是作为梅艳芳的伴舞亮相舞台。其实草蜢最厉害的地方是，除了舞曲，他们也能够唱一些温文尔雅又深情款款的歌曲，这一点在当时的香港乐坛还真的是凤毛麟角。忘情桑巴哦，